It's 8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蔚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刚刚发生了7级以上地震的印度尼西亚的一个旅游胜地龙目岛。相比起巴厘岛来说呢，它似乎并不是那么的有名，但其实也是该国的一个旅游胜地。地震的发生会给印度尼西亚的旅游业带来什么影响呢？在节目中我们一起来分析。然后我们还要将视线转向澳大利亚，极端天气也同样在澳大利亚肆虐。眼下正值冬季的澳大利亚正遭遇着1965年以来最严重的干旱，导致该国畜牧业的生产资料快速上涨，农民苦不堪言。好，欢迎您走入本期的环球30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西努沙登加拉省的龙目岛在8月5号发生了7级大地震，截止到6号，已有142人在地震中丧生，200多人受伤。这是该岛近一周以来第二次发生6级以上的地震。印尼政府已经启动了应急机制，全力进行救援。据印尼救灾部门介绍，这次的死伤者中有很多人都是印尼的当地居民，许多人是被垮塌的房屋所掩埋。印尼是一个地震高发国家，处于印度洋的地震带上，而龙目岛这个地方呢，曾经多次遭遇地震的冲击。说起龙目岛，大家可能会觉得陌生，但其实它距离知名的度假胜地巴厘岛非常的近，所以这一次巴厘岛也是受震感的影响。比如巴厘岛的机场航站楼就轻度的损毁，岛上部分房屋坍塌，游客们也是受惊不浅。旅游业是印度尼西亚政府着力发展的5大产业之一，而在8月18号印尼呢就要举行亚运会了，他们也是希望借助多种活动来提振该国的旅游行业。那么这一次就在旅游胜地巴厘岛不远处的龙目岛发生的这个大地震会对该国旅游业造成什么影响呢？节目一开始我们就一起来关注，来听在新加坡的财经评论员陈倩对此的分析报道。 鉴于目前的伤亡形势呢，可以确定的一点是呢，这将在近期首先对当地的旅游业呢会带来一定程度上的冲击。那我们知道啊，旅游业是印尼政府5大优先发展的支柱产业之一，也同样呢是印尼的重要收入来源。那么在今年啊，到印尼旅游的国际游客数量大约在每个月125万人次，而印尼旅游部呢则希望在今年和2019年呢分别能吸引1700万和2000万人次的国际游客。而龙目岛啊，被视为是最受游客欢迎的岛屿之一。那其中呢，距离龙目岛西北海岸京津吉海里的地方，就是世界著名的吉利特拉旺安岛。这个目的地在每年吸引的游客数量呢，仅次于巴厘岛。而大家可以看到啊，龙目岛距离巴厘岛在地理位置上也是非常的近，因此呢，我们不排除呢，在近期一些原本计划前往这个区域的当地或是国际游客呢，都会推迟或者取消他们的行程。那么世界银行呢，预估自然灾害让印尼每年平均蒙受的经济损失呢，可能相当于0.3%的 GDP 经济增长，而这其中呢，对旅游业的打击呢，是首当其冲。比如说在去年年底，由于巴厘岛 上的火山喷发，而导致巴厘岛国际机场和龙目岛机场关闭。那在接下来的十二月份当中啊，国际游客锐减，特别是来自于中国的游客。那印尼旅行社协会就表示，中国游客在巴厘岛的平均消费额呢，在5000到10000元人民币区间。那么保守估计呢，按每个月100000的中国游客损失计算，巴厘岛每个月因为中国游客减少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到5亿到10亿元人民币，而间接损失则更多。另外一方面，从整体经济角度上来看，地震和海啸对于印尼整体经济呢，并未产生多大的影响，贸易基本呢也没有受到冲击。但是对于受灾地区的修复和重建方面需要资金，而这或许呢对国家预算上呢会带来一些压力。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北半球正值酷暑的考验，而南半球呢也同样出现了极端天气。持续的干旱就给澳大利亚农业带来严重影响。由于降水的减少，农民们面临着干草和牲畜的饲料不足的问题。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因为干旱，过去半年中澳大利亚的干草价格已经从每吨150澳元，约合人民币750元，涨到了400澳元，约合人民币2000元，涨势的凶猛让当地农民很难接受。澳大利亚气象部门表示呢，这是澳大利亚自1965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干旱。像新南威尔士州、昆士兰州、维多利亚州、南澳大利亚州等地呢，已经连续15个月降雨量低于历史平均水平了，但是目前干旱仍然没有结束的迹象。好，我们来听报道。 生活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高尼达镇的牧民惠特尼称，这里的降雨量创下了25年来的最低水平，而这种情况短期内可能不会改变。 I've been here all my life, and it's the worst I've ever seen in 58 years. Yeah, the cattle can live a long time on no food. They can't live very long with no water. So where do we go from here? I've got no idea. 塔姆沃斯镇的沃拉斯顿夫妇则担心，他们家2300公顷的牧场会因为干旱变得一无所有，一文不值。 I find droughts a little bit like cancer. It sort of eats away at you. It just gets drier and drier and more severe and more severe, and impacting on your life a lot worse. 位于南半球的澳大利亚目前正处于冬季。澳大利亚气象局的数据显示，澳大利亚部分地区今年经历了史上第二炎热的夏季和一个异常干旱的秋季。而对于新南威尔士州的牧民来说，干旱带来的影响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下面要把视线转向俄罗斯。今年的7月29号是俄罗斯的海军节，这一天呢，在俄罗斯的海军基地圣彼得堡附近的港口举行了规模盛大的海军节阅兵仪式，总统普京当天的亲临现场，而俄罗斯研发的机器人快艇也首次在阅兵式上亮相了。据俄罗斯媒体介绍，无人驾驶的机器人快艇呢，是俄罗斯海军排雷作战系统的一部分，部署在了新一代的12700型亚历山大奥布霍夫号的扫雷舰上。将机器人用于了海军快艇的驾驶呢，在我们听来还是蛮新鲜的。好了，下面呢，我们就要一起来听来自我们的合作伙伴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旗下《你好俄罗斯》节目的两位节目主持人刘晶和吴云，给您介绍眼下俄罗斯的机器人在哪些领域发挥着作用。 北京、莫斯科，双城之声。 听众朋友，我们的时代堪称是工业控制器大发展时代，换句话说，是我们经常说的机器人时代。半个世纪前，他们还仅在科幻作家的想象中出现， 但现在世界上每年大约销售30万台电子助手，如果继续下去，那么过两年其数量就将达到30万个。韩国在工业机器人水平方面其领先作用，每10000名工人配备机器人的数量超过500台。而且韩国像其他大多数国家一样，机器人装备主要集中在汽车制造领域。有意思的是，各国机器人化的趋势不同。如果说世界上经常看到的传送带机器组装，而在俄罗斯机器人主要从事的是焊接工作。 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的资料，世界上10%的公司购买了45%的工业机器人，而且主要是超过500人的大型生产企业。通常小公司对此问题兴趣不大，因为从经济角度看，用机器人替换手工劳动不合算。其原因在于，生产领域实现机器人化，技术上相当复杂，且花销巨大。只有在产品大规模生产的情况下，使用机器人才有经济上的回报。产量不大，使用机器人并不划算。简而言之，目前市场上现存的机器人只能完成复杂性的工作，如果任务发生变化，他们就无能为力了。比如需要将某个组件缩小半个厘米，为了完成这种短组件的生产，需要请程序员和工程师为机器人重新编写程序，这方面需要做不少的工作和资金上的支出。因此大多数的中型企业通常选择手工劳动，既简单又明了。小企业更不用说了，这是一个世界性的严重阻碍机器人使用的问题。 如何提高工业机器人的弹性和适应性？如何让中小企业使用机器人更为廉价，门槛更低一些？俄罗斯 ABAGY 机器人系统公司正顺利完成此项任务。这家初创公司是差不多2年前成立的。 我们专门撰写的程序软件原则上不再用人来编写机器人程序了。 ABAGY 公司高级研究员德米特里·索罗金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这样指出，他说，为了使机器人生产或完成某项技术任务，需要将 3D 模型加载到系统中，然后按键就可以了。接下来的过程都是自动的，使用我们机器人的订购方可以不懂机器人技术，他只需要制定任务，其他的工作由机器人来完成，订购方非常满意，因为这避免了多余的麻烦。 机器视觉可帮助机器人适应现实需要，各种传感器和扫描仪能够帮助系统对毛坯质量和环境配置进行评估。在这些信息基础上，系统可在产品出来前对生产过程进行自动校正。所以 ABAGY 公司专家提出的解决方案，可在不更改机器人系统情况下生产各种产品。 德米特里·索罗金指出，使用 ABAGY 公司研发软件的机器人可以在很多领域使用。他说，比如在建筑领域，对支撑金属框架做最后的焊接，另外可以铺面砖，给家具上色，以及等离子焊接等等。 世界一些主流工业机器人厂家看好俄罗斯年轻专家的研发前景，比如日本的 FANUC 公司、德国的库卡、瑞典、瑞士的 ABB 公司和日本的安川电机公司。据德米特里·索罗金介绍，这些世界巨头已经成为 ABAGY 公司的伙伴。 他说，我们的研究成果确实是独特的，所有私家生产商都怀着巨大的兴趣，他们认为借助于我们的软件可以大大扩展他们的销售市场，因为这种软件可以降低中小企业使用机器人的门槛。 ABAGY 公司按照服务合同模式供应机器人综合体，公司购买设备，完成调试和机器人服务，为企业提供成型的机器人加软件方案，订购方仅需支付产品生产服务或技术业务完成费。比如家具机器人涂色价格是根据涂色表面积计算的。 工业上使用机器人具有巨大的优势，他们不会疲劳，一直完成枯燥而单一的工作， 与人相比很少出错，而且永远不需要休假。另外，他们在使用材料方面更为节约，比如给家具涂色，机器人可以降低 40% 到 50% 的使用量。当然，工业机器人也有很大的缺陷，即它们的价格很高，但是这已经不是什么问题了。借助于俄罗斯的 ABAGY 公司的创新研究成果，使用机器人将变得更为经济，甚至在小批量产品的生产方面，世界机器人市场专家认为，这是一项技术上的突破。 刚才是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你好俄罗斯节目给大家介绍的俄罗斯机器人的使用情况。同步由北京外语广播制作的今日北京节目也在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中文网上与大家见面。 解读人物足迹，揭示事件进程，关注环球三十分，了解世界得满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欢迎您的继续收听。下面要把视线转向一个平时可能我们很少关注的岛屿，这就是塞浦路斯岛。塞浦路斯有一个浪漫的别称“爱神之岛”，因为据说呢，它是古希腊爱神维纳斯的故乡。作为地中海的第三大岛屿，塞浦路斯一直以来呢都被称为是全世界环境最好的地方之一。这里资源丰富，风光优美。然而遗憾的是，塞浦路斯这座岛呢，在1974年后分裂成了两个部分，中间分界线长期驻扎着联合国的维和部队。由于塞浦路斯接壤希腊和土耳其，维和部队的任务呢，就是防止希腊族的塞浦路斯人和土耳其族塞浦路斯人再度发生征战。那么现在塞浦路斯的安全局势发展怎么样？联合国的维和部队有没有可能近期撤离呢？我们来听联合国电台记者采访联合国塞浦路斯问题的相关专家来听报道。 塞浦路斯的人口主要由希腊族和土耳其族构成，其中希腊族约占总人口的 72%。 自1960年独立以来，西土两族多次发生冲突。1974年塞浦路斯国民警卫队中的希腊族军官发动政变，土耳其随后派出军队干预，控制了塞浦路斯北部大约三分之一的区域，导致超过15万希腊族人和5万土耳其族人流离失所。1983年土族宣布成立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但这一共和国目前仅有土耳其一国予以承认。联合国安理会于1964年通过决议，向塞浦路斯派遣维和部队，防止西土两族冲突进一步升级，并推动局势正常化。自1974年双方实际停火以来，联塞部队就管理着停火缓冲区，并向双方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秘书长塞浦路斯问题特别代表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和部队负责人什佩哈尔在采访中介绍了联塞部队的主要工作。 联合国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在第一线已经驻扎了很长时间。第一眼看上去，塞浦路斯似乎是一座非常和平的岛屿，但事实并不是这样。塞浦路斯已经分裂了几十年，一段180公里长的缓冲区将这座小岛分为南北两个部分。缓冲区两侧都有近千名全副武装的士兵，彼此持枪对峙。联塞部队的任务就是在第一线维持和平，确保冲突不再发生，为维护当地法律与秩序，以及恢复常态的谈判进程贡献力量。目前，部队仍然面临着许多挑战。 截至今年6月，联塞部队共有官兵807人，警察65人。自1964年开始部署以来，共有186名维和人员在服役期间牺牲。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7月6日向安理会提交的报告中指出，塞浦路斯希腊族和土耳其族之间并没有正式的停火协议，也没有正式承认的停火线。由联塞部队管理的缓冲区最宽处有7公里，最窄处不足4米。除沿线对峙的双方军队之外，还有数千名士兵部署在岛上其他各地。如果按人均面积计算，塞浦路斯是全球最为军事化的地区。联塞部队每年都要处理数百起可能引发紧张关系的事件。此外，根据联塞部队的数据显示，塞浦路斯境内仍有47处疑似危险区，缓冲区内剩余的4个雷场也尚未开始清理。而两族之间长期隔绝，缺乏沟通， 则是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最大挑战。尽管自2003年以来，缓冲区内已陆续开放了7个过境点，但双方之间仍处于分裂状态。几十年的时间过去，已有几代人在彼此隔离的情况下出生长大。媒体报道和学校教育强化了各执一词的局面，旨在解决分裂的谈判自2017年7月以来也一直停滞不前。 Well, the Secretary General was quite clear in his last report on his good offices. 秘书长在关于塞浦路斯解决方案进展情况的报告中说得非常明确，斡旋的努力主要取决于塞浦路斯希腊族和土耳其族的两位领导人。两位领导人一直在尝试就解决塞浦路斯的分裂问题进行谈判。秘书长也呼吁他们以及其他各方回到谈判桌前，从实际情况出发，加强解决问题的政治意愿和决心。我认为在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过程中，具有妥协精神也是至关重要的因素。 Spirit of compromise. 7月17日，在联合国安理会就联塞部队工作进展进行磋商之后，轮值主席国瑞典常驻联合国代表斯科格也向媒体表达了同样的期待。 Members of the Council called on all parties to engage. 安理会成员呼吁塞浦路斯问题相关各方与安理会展开有意义的磋商，抓住机会，以现有进展为基础，尽快根据安理会相关决议实现两区两族联邦制的解决方案，加强政治决心，履行责任，做出必要的让步，达成让全体塞浦路斯人和整个地区都能受益的协议。 It is to show real political will. 7月23日，秘书长古特雷斯派遣的特使卢特访问塞浦路斯，与现任总统希腊族领导人阿纳斯塔夏吉斯以及土耳其族领导人阿肯哲分别举行会谈，就解决分裂、重启谈判问题明确双方立场。卢特随后还将就这一问题与英国、希腊、土耳其和欧盟展开磋商。 节目的最后，我们关注来自加拿大的消息。加拿大也是北约的成员国之一。最近，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宣布，北约将会扩大驻伊拉克的军事规模。而这个增兵呢，并不是多派士兵，而是帮助培训伊拉克安全部队和新办军校，培养军事人才，来增加伊拉克国家部队的作战能力，抵御伊斯兰国的入侵。详细情况我们就来听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赵黎对此的介绍。 这个培训行动将持续最少两年的时间，来自北约成员国的数百名培训官将从这个月开始抵达伊拉克，加拿大将负责对培训官提供保护，培训总部的工作人员将主要由加拿大军人组成。加拿大广播公司还报道说，最多会有250名加拿大军人在今年的秋季之前被部署到巴格达以及周边地区。加拿大还将为此投入最多4架格里芬直升机。这个星期，在外交政策智囊团德国马歇尔基金组织的一个讨论论坛上，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称，这个培训行动是伊拉克挑战的下一步。目前加拿大在伊拉克总共派驻有大约850名军人，其中包括200名特种兵，他们一直在参加一个名为影响伊拉克行动的行动，其中的部分人在伊拉克的北部进行训练，帮助库尔德地方政府军和伊拉克军队加强常规作战技能，协助他们夺回了伊拉克第二大城市摩苏尔。在伊斯兰国被击败之后，国际社会有呼吁认为北约组织应该对伊拉克的当地部队进行反恐和反叛乱技能的进一步培训。加拿大政府承诺要把加拿大在伊拉克的军人留到2019年，但自从伊斯兰国战败以后，外界对加拿大军人在伊拉克的作用产生了质疑。新担负的任务则解决了这个问题。除了影响行动之外，加拿大在伊拉克还有一个作战工程师小队，他们在参加北约的另外一个任务，给伊拉克部队培训如何清除没有爆炸的炸弹等等。这支工程师小队将会继续留在伊拉克工作，也让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有了更多可以反驳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弹药。 特朗普一直坚持北约的其他盟国应该付得更多，做得更多。加拿大外交部长克里斯蒂亚·弗里兰不愿透露加拿大决定更多投入北约行动是否跟来自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压力有关。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说，北约成员国的国防部长们曾经在哪个国家可以、能够保护这些来伊拉克的培训人员，并为他们提供交通进行了很长时间的辩论。加拿大在伊拉克已经部署有直升机，这些直升机将会留下来执行加拿大刚刚担负的新的任务。 好，刚才是来自加拿大的报道。加拿大作为北约成员国之一呢，将向伊拉克增兵，不过只做培训，不上战场。以上就是本期环球三十分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也请您关注北京外语广播的新浪微博和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了解外语广播更多的节目资讯和线下活动。也欢迎大家通过点击外语广播的官网 3w.am774.com 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好，下次节目见。 有一种古老的食物吸引着东西方的味蕾，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传到阿拉伯帝国，大约公元八世纪开始风靡亚洲欧洲的厨房，它就是面条。人与美味无国界，世界与你零距离。 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声音在耳边，世界在心里。北京外语广播，聆听资讯，分享优质生活。